系播一场。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虽然恶人当道，但系梁师傅会扫佢出马路。 你 系我系少将， 佢讲叫自己个名字， 佢扫恶人啦，巴闭啊， 忍咗你几个礼拜啦， 终于发火啦， 梗系啦。 好， 今日星期三，千祈唔好着咁多衫，因为酷热天气警告，以及就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记住饮多啲水啊！我系邵曳曳， 到我啦，梁师傅讲嘅话， 讲啦。 笑完先讲， 盲强万里寻亲，终于找到哨牙针。今日十二点自演一场本片儿童不宜， 得一场咋？ 系啊， 点买飞啊？ 唔使买飞，听住呢个 radio 都一个跌嚟第二台。咁细路仔听唔听得啊？ 我下个礼拜一介绍。 炎热嘅呢个星期三啊，32度气温噶啦，已经上到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如果户外工作嘅朋友们更加要小心啲啊，边有啲热嘅。今日最高咧去到35度。 Oh my god！ 啊， 琴日咧嗱， 真系要着条关刀短裤先。 咩叫关刀短裤啊？ 遮住边度噶？ 有个圈圈嗰啲咧。 咩叫有圈圈啊？ 上得好高嘅个。 咩叫上得好高、啊？ 你系咪讲紧嗰啲一条绳嗰啲啊？ 嗰啲唔兴噶咯， 嗰啲叫关刀短裤 啊！好惊啲男人着运 动裤啊， 运动裤嚟噶，侧边嗰度会开个窿叉嘅，即系你跑步嘅时候嗰会走光噶。 咁唔系啊，你有内胆噶嘛？ 咁嗰啲系咪叫走光？你唔 suppose 俾人见到噶嘛？你着嗰条裤，你有冇见过？我好惊噶，嗰啲人喺运动场度跑圈， 我知啊，都唔紧要，我最怕白濑晒， 跟住成脚都系毛。 我记得有一次，咁咧我去，你哋有冇试过去到游水嘅地方先记得唔记得带泳裤啊？ 冇， 系咪？我嗰次 冇试过。 其实嗰次咧，我唔记得唔记得，净去到突然间好想游水啦，本来想去晒太阳，咁咧我就去咗呢一个某一个海滩啦，佢有嗰啲叫做卖 泳 品 嗰啲， 原来佢都有卖嘅， 有啊，有一定有， 水泡啊， 系啊， 又可以整个面食噶嘛呢位。 我见过啲沙滩卖二手泳裤啲咩？ 二手泳裤 系啊， 用点上啊？ 讲明手 热辣辣点除出嚟 俾你？唔系啊，佢因为咧，好多人游完水咧。唔要啊！唔係即係嗰啲泳衣泳褲唔要， 唔係香港， 真係唔係香港，唔係香港，某啲地方 文化唔同啦， 係啦，文化唔同啦。 咁點解會唔要啊？ 佢費事帶走咯，即係譬如話淨係沙灘。因为咧，其实咧，好多地方咧，佢喺内陆咧冇海滩嘅， 即系佢下次游水都可能两年后啦。 系啦，咁就唔要噶啦，于是人就执执埋埋，洗一洗就摆咗。 就唔好嘥咗。系啦， 佢未必洗，可能摆喺个海度养养。 我都觉得系，咁又得，佢有沙嘅，同埋咸嘅，会腌烂嘅。 所以平咯。 嗯，咁佢点咧？ 咁二手咪平啲咯？ 哦，佢寫住係二手嘅，咁、哦、都同手無欺。 咁即係你買過，你咪買過？ 我梗係冇買啦。 你點會唔買啊？呢啲嘢 唔係海係長自己嗰條攞唔買， 係咪啊？ 換支汽水飲咪得唔得？ 定係攞咗自己啲三點式？ 换支汽水油嘛， 我啲哨牙针嗰啲三点式攞晒去卖。 我条咁大条，应该可以平啲啦啩，咩贵啲啦啩，系嘛？ 哎呀，对唔住。 有冇分 size 啊？ 系咯，有冇分 size？ 我好攰，我就嚟唞唔到。 一嚟就去，哇，咁快就攰咯。 系啊， 做节目啫喎。咁、你咪好数。 如果孟强咧，就揾支笔喺上面写啲名牌哦 ，like 咩啊嗰啲。 哎呀，画三条街， 画三条街， 我都剔 一 个剔 啊咁 样。 喂，我呢个一剔嚟噶喎， 系啊， 买得贵啲，我真系。 你 畫 你剔多你剔定佢剔咯，兩剔 最貴， 係咪幾好 ？Double tick 係啊！我試過有一次仲正啊！而家咪有一隻咧，嗰陣時候我哋成日都要買嘅就好貴嘅一對皮鞋嘅，係、啊！我就係見到有一啲咯，就我覺得其實佢哋嗰啲名係好好笑噶， 係 佢咪 Doctor 唔知乜嘢啊嘛，我見到有一對叫 媽咪啊， 做乜嘢？ 因為我覺得好好笑，叫做 Doctor Queen。Doctor Quinton 啊， 人哋 Doctor 妈乜，跟住佢就 Doctor Quinton Q U 唔知乜嘢 T O A， 总之个尾系似嘅，个尾又有个藤字，有个藤字，有个藤字， 系有个 T 咁样，我笑咗好耐， 即系等于我， 你识得好求其， 我响国内见到一间麦德基。 你嗰次讲过啦，啲月饼嗰啲名 字，卢华月饼我就记得。 其实你送一盒俾我都唔该，我都想食下嘅，系咩味 啊？你有冇买过卢华？ 有人送过俾我咯，食到我入咗医院咯。 系嗰啲要改个名字 啊， 系咪？ 唔系，咁佢咁啱嗰一盒，哇，真系唔得啊！ 佢嗰啲应该系嗰啲循环月饼啊，即系几年都系来回 啦。 我都试过有一次争啲入咗去啦。 诶、哎，咩事？ 门面系非常之似嘅，供奉。 喂，供奉好危险。我知啊， 呢个咧就真系老香港先知啊，因为有 华妹争好远啊， 有街个名似嘅， 系啊， 咁咧就卖好多嗰啲华梅啊、 凉果啊、 零食啊。 话时话我讲嘅嗰间，我争你入错嗰间咧，佢连门面啊各样嘢嘅话咧都系一模一样， 两个中文字嘅啫嘛。 佢都系只不过就系白色噶嘛， 系啊， 佢里面就会有好多一啱好大樽嘅玻璃啱嘛，就 系 卖嗰啲凉果啊、华梅啊、酸姜啊啲咁嘅嘢噶嘛。你冇谂过嘅，即系正宗嗰一间，我曾经入过去嘅，我争啲唔够钱俾。点解咧？就 系 某人请食大闸蟹，佢就系 话 你冇错，佢话你乜都唔使买嚟。靓妹啫嘛，系咪？去阿阿姐屋企嗰度咧要食呢个，唔系阿阿汪阿姐，系另外嘅一个阿姐喺屋企嗰度咧就要食大闸蟹。佢就话你净系负责要去供奉嗰间，唔系嗰间啦，即系另外嗰间嗰度咧去买甜话梅啫，系搵嚟咧就系饮呢一个嘅系啦花雕嘅时候嘅话咧，摆落去嘅。我完全唔知，我梗 系 好啦， 系啊， 买话梅 二十粒嚟， 冇错。跟住我一去嘅时候嘅话咧，就同佢讲我买几多粒咧，好似冇廿粒添啊。因为我就我对最后尾我就系唔够钱俾啊！ 哇！ 佢讲紧嘅就系啲大粒嗰啲甜话梅嘅话，原来系几十蚊一， 好贵 啊！ 好 少啊，几粒已经几廿蚊即成。如果你买十几廿粒嘅话咧，系百几二百蚊咁样 落。声噶！ 哇！边度俾边有钱俾啊，大佬！到最后尾嗰时候就系俾诶俾尽。总之我 睇下 几 多 就买几多咯。我先知道，先见识到嘅就 系 原来话梅系可以咁贵 啊！ 即系等于果皮 系啊， 吓嗰啲咪十年以上嗰啲果皮系可以。贵到系天价 啦！另外我提你，你可以试下佢嘅华梅粉，好好食。 吓，有华梅粉嘅咩？ 有 啊，好好食噶，好好食噶， 即系粉状嘅，但系都系嗰啲味道。 系啊， 但我觉得华梅成粒抡啊抡下咧，好似好啲。你倒啲粉落口好似奇怪。 唔系嘅，真系噶。如果你讲紧啲贵嘅华梅，同埋你嗰啲普通，唔 系 话即系咁靓嘅华梅，系两回事嚟嘅。你就觉得嗰花雕酒。但系当然啦，就 系 唔建议人哋大家饮咁多酒。 系啊， 咁但系嗰次嘅就系好笑咯，入咗呢一间嘢。点不知我有一次嘅就系一个你觉得唔会开呢一间咁贵嘅卖凉果嘅商店嘅地方嗰度见到佢，点不知佢就多多一撇咯。 佢系咪只手痕啊？写嘅时候写多咗， 摆到明就系二手嘢啦，唔系，嗰啲叫唔系二手嘢，嗰啲叫做就系咯， 仿 质 雷同啦， 雷同啦。 喂，但系你讲呢样嘢，我谂起细个嘅时候咧，嗱，如果你哋去买个零食咧，全部啲格局都系咁啊，一盎一盎一盎，里边有饼干啦，有你讲啲话梅啦，有好多糖啦，嗰个阿姐咧就几多钱啊？嗰时候咁揦一啲出嚟俾你，有冇试过？ 有， 系 有， 全部都系呢啲咁， 土字饼啊嗰啲咪 一 盎 一 盎， 以前咪系咁咯， 系啊， 冇而家啲包装咁好。 街边有啲系车推住噶，又系玻璃面嘅一格格， 系啊， 果皮啊、腩啊，我中意食噶金草。 其实我都中意食嘅， 好中意食。 不过就咁样，我又觉得冇嘢嘅，即系其实唔系话有啲咩，即系比较高低吓，即系只不过系觉得系佢哋个名觉得好好笑，大家就攞出嚟讲下咁样嘅啫。嗯， 好啦，十点廿七分，天气炎热。今日最高气温三度啊，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今日有骤雨，局部地区狂风雷暴。呢个马蛙走咗咯吓， 走咗啦， 都唔关我哋事， 唔关我哋事， 佢打嚟香港， 乜好热。Back row of the drive-in show in the flickering light, popcorn and cokes beneath the stars.It came champagne and caviar Making love on a long hot summer's night I thought you fell in love with me Watching Casablanca Holding hands in the paddle fans In Rick's candlelit cafe Hiding in the shadows from the spot Rocking moonlight in your eyes Making magic at the movies in my old Chevrolet Ooh, a kiss is 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 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de Please come back to me In Casablanca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as time goes by Yes, the many broken hearts in Casablanca. You know I've never really been there, so I don't know. I guess our love story will never be seen upon the big white silver screen, but it hurt just as bad when I had to watch you go. 经典情歌Bert Hagen 嘅呢首 Casablanca， 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范围啦，十点半新闻报告马上送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嘅，先听十点半新闻报告，唔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天气极端酷热同埋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嘅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如果感到唔舒服，请尽快求医。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劳工处提醒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雇主和雇员在警告生效期间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在酷热天气下或者高温环境中工作而引致中暑。将军澳日出康城首都一个单位拆去部分结构墙，屋宇处已经向业主发出命令，必须在15日之内展开修复，30日内完成工程。屋宇处处长余宝美说，即使进行修复工程，结构墙都不会百分百回复之前的状况，现在能够做的是确保有关部分符合法例要求的安全标准，但是他重申现在大厦结构并没有危险，居民不用过分担心。余宝美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屋宇处正是与业主聘用的注册结构工程师商讨复修方案，处方会提供意见，当工程师提交修复方案之后，处方会尽快审批。他相信只要尽快用心做，时间上可以符合处方的要求。如果业主真的有困难，处方亦都会审视有关问题，再作商讨。广华医院新急症室朝早7:30起启用，入口搬到去碧街，在旧急症室位于窝打老道的入口处设有标示和挂板，提醒市民需要转到新急症室求诊。朝早当新急症室未开门，已经有市民在门外等候入内诊症，有肩膊甩教的市民期望新急症室启用可以提升诊症效率，亦都有市民说由登记到进入急症室大约半个钟头内完成，以往曾经需要在急症室等候4小时才能够见到医生，今次比以往快。他又说由旧急症室到新急症室沿途指示清晰，新急症室的候诊区亦都比较舒适阔落。医院行政总监邓锦成朝早到场视察新急症室首日的运作情况。5专营巴士公司获批下个月18号起加价，平均加幅由 3.9% 至 7%， 低过巴士公司去年提出的加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巴士公司是去年1月至9月先后提出申请，当时正是处于第五波疫情，未知几时能够通关，油价亦都处于高位，在有关背景之下提出申请，理解申请的加幅比较高，直至年初通关，客量大幅反弹，当局评估之后得出有关加幅。林世雄说会同巴士公司积极研究开拓非票价收入，除了现在的车身广告，亦都可以同其他公司合作，在某一日免费搭某一条线。另外，巴士公司的车厂的充电装置可以给其他商用车辆使用，巴士站除了可以设置自动售卖机，亦都可以研究放置集运用的储物柜。

市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冇錯啊！啲星期三早上啊，十點大半翻嚟，我哋風騷快，真係非常非常非常熱嘅一個氣温嚇。咁啊，琴日咧我出到呢一個停車場咧，咁啊諗住走啦。咁啊，但係架車好熱，咁啊諗起今日做節目，即係琴日做節目嘅時候咧，咪終於講咗啊點樣點樣可以令到佢凍啲啊咁樣啦。 快啲降温。 但係手上咧又冇四杯冰啊，冇嗰啲咩噴嘅火酒啊嗰啲咁啦。係啦，我記得噶嘛，係咪 啊？ 係 啊。 咁啊，酒精再加一比一比水。 係啦，咁算啦。咁啊，唯一就打開咗。兩道門咁啊，透一陣風啦。適當時候咧，又諗啊，其實會唔會咧？因為嗰個車頭都好熱啊，咁我就 keep 埋個車頭， 係啦 ，keep 咗車頭蓋，咁啊吹埋嚇，即係嗰個車頭啦。我多做多一步啫，因為我諗住 車尾窗 keep 埋啊嘛。 点解关 咩事啫？ 咁佢 搏烂架车 啊！嗱， 变咗。 你做乜嘢嘢先？ 唔系，我冇乜嘢。我觉得个意思嘅就系，既然系咁，我不如彻底啲咯，好冇？ 拆咗佢成架车， 系咯。 但做完之后咧，我发觉好后悔啦。 点解啊？ 因为咧冚唔翻，因为冚落嘅时候咧要揿一揿啊嘛。 哇！辣手啊！ 但系对手咧揿落去咧系滋嘅啫，咁样。 即系都有个温馨提示，因为若果咧真系好热嘅时候，有啲人会谂住乜嘢咧？系洒水降温嘅。咁我试过。有一次是因为我那个玻璃即是那个挡风玻璃有少少嘢，咁跟住咧就系、是、那个师傅同我讲，佢就话你系咪试过曾经嘅就系当佢晒到好热嘅时候嘅话，你搵水肥佢，我系啊咁咯，咁跟住佢话咁样其实会令到佢会比较容易啲会爆裂啦，或者会有事嘅，系啊， 红缩热胀啊， 系啊，冇错，咁所以其实佢就话要小心啲咯，呢啲咁嘅位 置，知道？ 做咩？做咩望？突然间，你见到咩啊？左眼见到鬼啊？ 佢望咩？ 唔知啊！突然间见到佢咁样睄一睄， 我见到你睄先噶。 我几时有啊？ 真系见到你睄先。 唔好有啲咩你就喺度赖我啊！ 即系人哋望到你望吓。 系啦。 好，讲第二样嘢。今日咧，我见到一个字，一个零字，年龄嘅零啊。 系。 好，阿小强强啊，除咗年龄，仲有啲咩零你最中意啊？ 妙龄。妙龄啦。你唔系咩？ 系啊，唔系我谂起辽宁啊， 哦， 系啊， 年龄个龄， 年龄有多种嘅，有诶适龄啦吓，有大龄啦， 系啊， 咁啊熟龄啦， 熟龄啦， 熟龄好啊。 但系而家啲人个个成日讲好开心嘅叫冻龄， 系啊，哇呢个正啊， 或者再劲啲叫逆龄， 逆龄 系咪劲啲啊？逆即系反 名嚟噶系嘛？ 唔系嗰啲美容嗰啲名嚟嘅， 逆龄咁样啊，我知， 将个年龄扭转。咁样，咁啊，经常咧网上有啲咁嘅文章，又话咩逆龄食物啊，逆龄方法，但系通常咧，我睇完之后咧，我都唔会做得到嘅。我唔知道你哋啦，即系啲逆龄嘅食物啦，尤其是啦咁样。今日其实有啲逆龄嘅食物啊，第一咧，阿 Sarah 咧已经，我觉得佢已经做紧嘅啦，就系日日。嗰、那個數量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啦，但係佢講係八杯水，八杯咁啊，當然杯係大細嘅咁樣，但係就算細杯我都飲唔到八杯，我點樣逼自己都飲唔到八杯。你最近咪有飲多咗？有冇咁多啊？ 有 都有咁多， 係啊，入口到夜晚 係咪？係 啊，都係咁。 水好緊要啦。第二樣嘢咧，即係除咗呢個水之外咧，就係綠色深綠色嘅蔬菜啊，例如菠菜啊。 啊，尋晚食咗菠菜，放幾粒幾枝，真係好好食。 嗯，有嘅，系 多谢分享。好， 但系佢讲日日喎， 系 啊。另外一啲叫十字花科蔬菜，知唔知？ 椰花、椰菜花、 椰菜 啊、西兰花、 西兰花， 呢啲我真系极少食，真系对唔住。麻麻地 都好食， 系超中意。 系， 有时你搵啲水咧烫一烫佢啦，已经好咁 样。好好食啊！ 系啊。 第三样我就会比较多食嘅，就系彩色嘅蔬菜，包括啲茄子啊，嗰啲叫青椒啊、红椒啊， 我好中意买嘅红绿灯嗰啲椒咧。你一买嘅话。一串嘅话，佢有三个唔同颜色个， 炒又得、哦，就系搵嚟整沙律又有，又或者佢就系你搵啲烧一烧佢，唔系搵啲水啊，生食得，乜嘢生食都得噶啦。咁、嗯、即系你讲紧呢啲咁嘅蔬菜，咁其实你就搵啲火弹一弹，跟住你搣咗嗰阵皮佢，搵嚟整沙律啊，或者系搵嚟整嘢，好好食。 即系半熟噶咯，系嘛？ 佢半熟嘅，同埋佢软身啲，同埋佢甜啲，因为佢预咗热。即係我自己本人覺得，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呢一個做法都係好食嘅。 係啦，嗱，依下落嚟再講嗰啲咧，我諗大家都會少食啲啦。每日咧四茶匙嘅南瓜子。南瓜嘅籽系啦，调转啊！四餐匙嘅葵花嘅葵花籽，嗱你系咪？即系如果你讲呢啲，仲有一份嘅调整甲基化食物，例如浆果类、姜黄粉等等。姜黄粉用嚟做咩？我都唔知。 咖喱。咖喱咪有姜黄粉咯，而家好兴嘅，成日都系食嗰啲咩姜黄粉嗰啲 capsule， 即系一粒嗰啲丸啊， 除咗整咖喱 咧， 好多食物唔会落姜黄粉。 咁你咪食嗰啲一粒嘅 supplement 咯， 系、 啊，都有似有。 食葵花籽，我觉得自己一只鹦鹉啊， 咁咪系咯，咁咪好咯，鹦鹉都长命噶。 你有一啲嘅就系冇壳嘅，你可以去买，但我就觉得香港普遍上买呢啲嘅坚果也好，又或者系即系呢啲咁嘅种子类嘅嘢，我觉得太贵啦， 好贵。 有时你买几廿蚊嘅话，佢真系唔系好多嘅就。比較容易啲會有嗰陣油益味咯，即、哦、係所以嘅就係要你又要食得好快咯。嗰啲有時你會買嘅啲咩松子啊，定係松子啊，叫做 一粒 粒 一 粒 白色嗰啲， 我好中意食嘅，嗰啲好好食嘅，但係好容易就會氧化。 但我覺得最緊要咧，即係逆齡或者係凍齡都好啦，每日開心啲，樣嘢樂觀啲，咁咧就最好啦，係咪啊？ 我好樂觀啊， 是是我 好開心啊，你 唔 樂 觀標得啊？其實我真係覺得你真係好不得了。 喂，有人同我讲 咩？ 讲 咩？ 你琴日嗰个剧本，佢直情想草起，佢会可有冇一个文字版想草起佢？ 系啊， 哦、 真系好。 咯、 啊。喂，近期其实你啲剧本都真系、我都想赞一赞。 我 做呢有两三个我都好喜欢。 系嘛？ 系啊，真心。 寻 日 嗰个我都真系喜欢噶。 系啊，之前有一个我都好中意啊。 哦、你 我都 做 起咗，我都做起咗， 系 啊。琴日嗰个我就唔会草起， 系， 因为我觉得始终好民间传奇。 系啊，民间传奇嚟噶，系啊，真系奖 嚟。 我话俾你听，我起初咧嗰只奖咧唔系叫相思嘅，佢一路写一路改，一路写一路改，起初叫华眉，华眉，我觉得后来相思好喎、啊， 相思好啲， 即係個 association 正啲啊。 同埋個女仔如果叫做相思咧，嚇、 啊， 你個感覺上你會覺得佢係即係嗰啲細細粒啊，係啊，嗰只 咯， 黃 金 秀 嚟 嘅，係啦，冇錯應該係 cast 佢嘅， 係啦，係啊，好玩好玩。 書生係邊位咧？ 書生， 嗰、 那 個時候嘅、都係嗰種啊， 嗰種啦、 啊，係啊，得嗰個年紀， 係 劉松仁我都 OK 啲。 更加有思想嚟 啊！ 系啊， 唔错唔错。 你知道琴日故事可以重温翻。 系啊，可以啊。 好啦，仲有十二分钟，早上十一点钟。欢迎我今日有经典重温，同埋喺十一点钟我哋会有 家居名， 仲有取常，仲有客家婆。 哎呀， 哇！ 你揾到哨牙真啊，恭喜晒！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苏永康。苏永康这个名字可能不算是大家眼中很靓仔，但他的声音，他的唱功绝对是大部分人眼中或者耳仔里面的好。喜欢苏永康由这首作品开始。失眠， 失眠，静听夜空小雨的落寞诉出冷清啊，失眠，令我内心不禁回忆，黄叶已铺遍路旁边，夜雨像跟你泪流遍，激动难抑。那日竟然冰淡雪绝，痴心现重现，你会再到痴缠，情深粉碎，落寞远飘去，悔恨已是太迟，朝夕痛心追到爱失去。失眠，静听夜空风雨在云端痛哭叹息啊，失眠，倦透内心一再回忆，黄叶已车碎路旁边，伴我力失去旧情意，激动难抑。 在歌曲风格方面，有人擅长演唱快歌，有人擅长演唱慢歌。苏永康绝对是后者，他的歌曲演唱抒情的慢歌，令歌词有更大的感染力，将每一个爱情故事，每一个悲情的情节演绎得淋漓尽致，包括另外一首作品《越吻越伤心》。 问你那个配搭穿起是我最配衬，但你冷冷两眼似看着无聊闲人，问你那一出好戏最近会令人提提神，但换来连场沉默如像跟我嬉笑不再吸引，问你我喝醉了可不可对我吻吻，但你碰碰嘴角动作像了了道人，问你会否因工作太累两目完全无神，而你自强制内心的抖震，问越伤心，明明无余地再过问，明明知道衷心一吻会有更真好质感，越问越伤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何必醉问远近。 卡拉 OK 里面的作品有好多，一男一女合唱的歌曲当然不少得这一首。这首歌你会想起朱主席，但是其实正式的版本、原装的版本属于彭嘉丽，加上这首歌另一位主唱的朋友，就是今日经典重现，我们讲的是苏永康。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想讲不要走，偏偏好胜说我那在乎，面对世界我洒脱，一点不似太辛苦，但在漫漫长夜里摘下面具，便从因你再心碎，我所有眼泪都仿佛因你而狂呼， 原来自愿走，我方知道对你在乎，原能留住你心，我却高傲不顾，现在夜夜为后悔，但是现在像迟了一辈，我一句再会竟会有无穷痛苦，从不喜

居明哥哥未变身之前咧，佢本来咧同我哋讲咗关于装修嘅嘢啦。最近亦都喺香港有单新闻，亦都系关于装修噶啦。 沸沸腾腾， 冇错啦，周围不停讲啦，不停升温啦，咁样不如啦，今日咧你将顶帽你又戴两顶啦，换一换佢，又讲翻呢一方面，提提大家应该注意嘅东西，好唔好？ 好啊，先戴顶工地帽先，一阵间先要戴厨师帽。 嗱，好啦，其实咧即系。即我想同大家听众听，听风骚快运系好重要嘅、 嗯。 其实我哋两三个月前咧，其实 讲过 晒， 咩叫 沟墙 同埋主力墙嘅分别， 乜嘢系喐得拆得，咩唔拆得，讲咗提咗。不过既然有呢个咁嘅新闻，再提下大家有啲咩安全守则都系好嘅。 其实咧，即系首先咧，即系我要即系再三叮嘱啦。其实咧，结构墙咧，基本上咧。是绝对不拆得的。 嗯 是绝对不拆得的。那 那些是 即是如果你真的要拆你要入职即是 申请 批不批你那我亦都上次讲了批的机会呢其实不大的。 大 的即是除非你是四十楼可能是三十八咁仲有机会啊咁即是如果不是呢基本上即是你改结构墙嘅， 因为你关乎成栋楼人哋个安全 啦，系啦，即系如果我系批嗰个啊，我都唔会冇呢个风险批你啦，即系坦白咁讲，系咪先？好啦，咁所以结构墙咧就真系尽量唔好拆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当作如果你结构墙，你真系想要即系点去分结构墙咧？其实我哋都讲过嘅，即系好简单嘅就系你睇嗰份，即系你嗰份零零丁丁好，即系 深色线粗啲嗰啲， 好嗰啲好幼嗰啲，即系成间特别多幼线嘅，因为 虚线嗰啲 系啦，嗰啲系砖墙嚟噶嘛，即系间房嗰啲系砖墙嚟噶嘛，咁嗰啲咧就一定系砖墙嚟噶啦。咁、你零零丁丁有条即系厚咗嘅线咧，咁呢个系。结构墙嘅机会咧就相对地好大噶啦， 同埋你都讲过个宽度噶嘛，即系个厚度应该话系嘛，结构墙厚好多噶嘛。 嗱，一般咧砖墙咧就九成九都系四寸左右啦，咁、你结构墙咧可能系六寸八寸再厚啲都，即系视乎你系边个位置啦。 就算你剥佢都好麻烦噶、 其实 系嘛， 其实剥咧，即系我话俾你听啦，即系冇。即系好难好难去做的， 里面有钢筋 噶嘛，系啊，有钢筋， 根本唔应该事，吓、啊， 根本上就唔应该去做， 绝对不能拆， 系啦，咁即系实在太危险嘅事嚟嘅，好啦，咁所以咧你就可以睇翻嗰张图啦，咁、就即系用一个最基本嘅方法睇就得噶啦， 唔可以用哼墙系嘛。 可以， 呢个可以噶嘛？ 系啊，你哼墙就系话用只手哼啦。如果系砖墙咧，你哼落去咧，只手唔系好痛嘅，即系仲哼到有声嘅。但系如果系结构墙一哼落去咧，只手痛个晕，兼系冇声嘅。 搵阿明哥去哼咯。嗱，明哥边度系？ 唔系，如果我 头去哼， 如果我去哼，我一定带埋你去哼，我就会搵幅结构墙俾你做，我就哼幅砖墙。 喂，你大哼嚟噶嘛？你系建筑大亨。又系主席大亨， 即系如果咁，我可以名正言顺报仇啊嘛！好啦，嗱，但系咧，我见到呢几日咧，都有啲朋友问我一啲小问题嘅，佢话啊，咁我唔拆幅墙啫，咁我转个窿得唔得啊？喺幅结构墙，咁我答你系唔得嘅。 转窿都唔得，譬如我 即系 突咗相都唔得。 嗱，我喂唔系转窿嘅定义，唔系即系唔系你嗰啲啦。 你嘅意思系开个窿， 即系啦。有啲话我开个窿啊， 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呢一度咁样，系咪一埲墙，但我开个窿，有个玻璃。 下边系下边，我唔系成幅拆晒，我上面做幅玻璃咁又得唔得啊？唔得嘅，你其实都系影响到结构。 你讲过噶啦， 冇呢个冇讲过。 你个冇讲过，有讲过。 嗱，另外 你就话唔好以为嘅就系话咧，嗰阵时候讲噶嘛，哼墙唔系即系你剥埲墙嘅话唔系咁简单嘅。你唔好以为佢就话就剥咗佢之后跟住就得噶啦。 哦，你嗰条玩嘢问题话剥下边上边留翻你够搞事啫嘛。 好似你啲咁嘅嘢咯，即系总之我喺嗰度嘅时候我剥咗一个位啊嘛。其实你都已经系损坏咗佢个结构啦嘛。 嗱，仲有咧，呢结构墙咧都唔可以凿坑床，即系哎呀，我嗰想做个电掣位啊、灯掣位，其实都唔得嘅。 咁都唔得。 咁你会 cut 断啲钢筋噶嘛？即系你唔系打一寸半寸噶嘛？你要藏到条喉，你可能都要三寸或者四寸，咁你都有机会 cut 断啲钢筋噶嘛？ 总之就唔好喐佢啦。 系啦，咁好啦，好似头先阿梁继章咁话。啊，转个窿得唔得啊？ 画幅画都得， 画幅画得唔得啊？嗱，即系 睇咩画啦？ 即系我咁，我即 啲话你真系好大张噶嘛， 即系佢最中意大幅噶啦， 结婚嗰幅啊， 我 大嗰个人。 以呢一段我只可以咁讲啊。我听人讲咧，咁样咧，一般都系冇问题嘅。如果你 即系 豆口钉，系啦，豆口钉咁简单。我听人讲都系冇问题嘅，不过我就未试过啦。嗱，我只可以咁样答你啦。 哦，即系尽量唔好掂佢啦。 即系其实即系你落口钉咁咁小事咧，又未至于话即系搞到咁大件事嘅。咁、其实呢啲系即系。人之常情，有時即係你掛幅畫咁簡單，只不過即係如果有第幅牆可以揀，咁咪揀第幅牆咯。你咪一定要揀呢幅牆噶嘛？ 即係咁講啦， 真係小心啦，因為個後果真係好多想唔到，睇唔到個後果啊！ 唔係啊，係 引嚟。 仲有問題就係話，哦，我就算我真係知係問題，修復啊，即係我哋而家係講緊還原啦。還原同鞏固係兩樣嘢嘅，即係當作我入到職我。我而家佢俾我去做呢件事，吓、即系啊俾我 call, 必须要做呢件事。 咁我系巩固，巩固系好简单嘅，但系还原系极度难嘅事嚟嘅。 有咩分别啊？巩固同埋还原。 嗱，举个例，我而家开个窿，即系嗱，我唔系话咁样做得啊，即系举个例 ，for example， 我做咗啦， 吓、 啊， 我做个光字铁去巩固咗佢。 系 哦，如果申请嗰时批，咁咪。简单咯，冇问题咯。但系收咩叫做还原？还原即系话你要去翻 之前 嗰个嘛。咁你啲钢筋断咗，咁点样去变？冇可能再变翻之前百分百一样咯。 明白 吓，即系嗱，我唔系讲个例子嗱，好似如果你平咗个地下，咁你平咗个地下嗰度，你咪要刮深咗先可以。即 再起翻還原， 咁你咪隨時搞到下面添咯。 哦，咁、我明白了。 即係一環扣一環。 係啊， 即影響亦都好大，唔係淨係自己間屋咁簡單。 係啊，同埋真係即係你仲有一樣嘢咧，就係當你賣樓嗰陣時咧，即係下家可以。即系踢你契噶嘛？ 嗯，所以吓装要屋企有啲乜嘢嘅装修或者 结构 上面嘅时候嘅话咧，就真系 要 小心， 跟着规矩，同埋听多啲风骚法会人。 嗯， 逢星期三家居明同埋取上呢两个环节。 咩？一二三，一二四唔使听啊？咩意思啊？ 你系咪当时啊？ 你 系 咪当时啊？其他环节晒死 啦！ 我睇你点样修复翻。还原啦、啊、你即刻还原 咩啊？ 笑唔可以代表咩噶？我睇你笑几耐 啊？ 唔紧要，佢今日收信，佢下个礼拜同你还原好 唔好？好啦，收货啦。 啊！你哋真系唔搞过你唔舒服嘅。 好喂，今日其实咧，阿家居明有一样正嘢同大家介绍嘅。 系啦，而家戴第二顶帽啦，除师个顶帽啦， 换翻顶帽先吓。 正啊！ 好啦，嗱，其实我今日咧就教一个咧，哇！大家觉得一听见，哇！呢、這个好难煮喎，其实唔系，就系咩咧？辣酒煮花螺。 哇！ 其实咧， 大厨教你， 系咪咩螺都得噶？东风螺得， 就系唔系乜螺啊？ 就系、是、呢个问题啦。 吓、啊、系啊， 我写埋个 remark 添啊，即系。预咗有你呢样， 即系咩意思？ 我预咗你买错， 要买花螺，唔好买东风螺 或者其他螺。 点分啊？ 点分啊？花螺就白雪雪啲，有黑点。 系、 东风螺就黑蚊蚊一只嘅、 哦。 但系我细个成日食东风螺，我觉得东风螺系好好食嘅一样。 系啊系啊系啊！ 你嗰个辣椒煮花螺 啊？好啊，咁啊， 如果你买错咗会点算咧？ 照煮咯， 买咯， 咁咪系 咁就得啦。 即系如果买咗美国嗰啲一大只煲汤嗰啲螺得唔得？成嚿石嗰啲螺， 咁啊真系唔得喎。 石头螺， 咁啊真系唔得喎。 解唔得啊？ 煮唔入味咯， 煮耐啲咯。 好大 只螺，好啦， 好啦，嗱，我话俾你听咧，其实咧。出面咧好多嗰啲辣酒煮花螺咧，其实咧就煮完咧就螺食得，但你唔会成即系成个汤咁饮噶嘛，即系揦到 唔饮系啦， 但系我呢个系饮得嘅。 哇，咁抵死， 系好味。我次次煮完咧， 捞饭 得捞汤、蒲汤乜都得。 捞饭 好，即系我次次煮完呢个咧，除咗啲螺食晒咧，个汤都饮晒嘅。 喂，一月咁啊， 好啦， 嚟 话俾你听，系材料系咩咧？嗱，首先咧就系用。大隻嘅花螺啊，唔系细只嘅大隻花螺，大概一斤啦。 诶、我想问，如果系嘅话，你讲紧大隻嘅花螺咩时候嘅话系最好啊？ 系、 花螺就冇话分季节嘅，不过 佢有啊有， 经常买唔到嘅。 我就咁講啦，係咪？ 大隻花螺， 大隻花螺真係嘅，好難買。 係，因為即係你要去某啲，即係某啲鋪頭，成日佢都有呢啲賣咧，你去嗰買。 有冇冰鮮㗎？ 冇。 得新鲜嘅啫，冇冰鲜 啊，得唔得？ 冰鲜煮唔到味道。 你有冇见到有啲螺嗰啲咩螺？ 唔系我 费 事你喺度搞事，我一句 搞紧 一句伸落去啫。 仲有咧， 好啦，芫茜咁芫茜系三四扎，但系芫茜咧，当做如果你中意芫茜咧，你多啲冇嘅，紧 冇所谓， 即系我 啊， 我啊再多啲添嘅。 啊哈， 好啦，花雕酒就你预咗半杯喺度先。 嗯， 好啦，清鸡汤咧一小盒，即系细盒嗰啲细盒装。如果你大盒嘅咪。自己就分份量落咯。 好啊。 好啦，紫天椒你食得辣可以三隻。 嗯。 如果唔食得辣，两隻。 嗯。 吓，即系一定有少少辣味，唔可以冇嘅。好啦。 辣酒煮花螺嘛。 系啦。 玩啊。 咁啊，材料就齐咯。好啊，好简单。嗱，啲花螺翻到嚟咧，就揾啲盐水浸佢十分钟。 嗯。 好啦，然后浸完十分钟之后咧，就攞去用滚水，纯滚水嘅啫，就煮到佢离壳。 即是话你浸完十分钟之后嘅话咧，你就煲一大煲水， 等 啲水滚嘅时候嘅话咧，就将佢全部倒晒落去。 系啦，因为啲花螺咧有散嘅， 系啊， 尤其是个壳啊， 有啲白色嗰啲泡嘅， 系啊，滑雪雪嘅，好核突嘅。咁你就将嗰啲散要去晒佢，吓、 嗯， 然后咧煮到佢离壳，而离壳之后咧就再今次就攞个呢啦，然后就攞清水去洗佢，即系啡 洗啲肉 个 洗个壳啊， 哦，呢离壳咯。 离壳啫，未离肉啊嘛， 个盖 系喎， 继 续继续继续继续， 洗啲肉但系唔洗个， 唔系洗完啲肉塞翻入壳， 唔得啊， 好唔好做，好啦， 嗱唔系我啊， 得 系我啊， 唔好做，好啦，咁咧即系讲个壳嗰啲散咧有啊，即系尽量洗晒佢啦，好啦，然后简单啦，将个清鸡汤倒晒落去， 嗯。 芫茜嗱，有芫茜有两种做法，一咧你就攞个芫茜嗰啲头，净系落个头先。 嗯， 系芫茜就落，因为咧芫茜再落嗰时咧，你啲芫茜就仲可以青绿就食得嘅。 如果 你一早落咧， 黄 晒噶啦。咁你睇下中意边样，你要味浓啲，咪落晒佢。但系食嗰阵时就黄晒。如果你又要想食又要靓，咁你就净系 落 芫茜头。 先落个芫茜头 先。好啦，咁然后紫天椒啦，然后四分一杯嘅花雕酒。 嗯， 然后。眯眼倒晒就得噶啦，咁啊当然系 一定眯眼倒噶， 唔系你 唔得， 唔系你单眼倒都得，单眼倒得， 戴住单眼镜倒得唔得？ 得可以嘅吓，咁咧然后咧就连埋花螺就煮八至十分钟，系啦，八至十分钟，好啦，咁然后最后咧就将嗰四分一杯嘅花雕酒就焗 倒 埋落去，熄火噶咯噃。熄火，然后焗住佢。 系， 因为如因为你头嗰四分一杯咧，一路煮咧，其实佢啲酒味会挥发 晒。 你最后嗰四分一杯咧，落埋去山火焗咧，咁啲酒咧就喺翻个汤嗰度啦。 哦， 吓咁样咧就会系最好噶啦。 嗯， 好啦，咁但系咧，如果你有时间啊，即系当作我嗰日啊星期六有时间，系啦。咁咧，你最好咧呢個即係做到以上步驟咧，係最好係你當作你七點鐘食飯啦。 嗯， 你晏晝煮好曬佢都得噶啦，然後就由佢喺度焗，咁嗰啲味道就 唔 會 唔會 唔會 嘅， 唔會嘅，大隻唔會嘅。好啦，咁然後咧，你就可以嗰啲味咧，即係就過嗰幾個鐘頭咧，就滲曬入啲花螺肉度啦。 食埋可以。因为你有两个钟 盖啊嘛， 系啊， 好盖啊！我想问可唔可以摆落雪柜，即系当冻 冻系啊，冻嘅得唔得啊？系啊，辣酒煮花 螺。我想问可唔可以唔用花雕，用其他酒得唔得？ 诶，好问题，用玫瑰露酒 系嘛？ 系即系都得嘅，玫瑰露酒都得嘅。 边个年份嘅？ 十五年陈酿啦， 唔使噶，系啊，花雕就话啫，系嘛，加饭嗰啲系嘛， 即系我唔知点解想。 咁可唔可以用第二啲白兰地咧？ 唔得啊！ 啤酒咧？ 唔得啊！ 红酒咧？ 唔得啊！ 白酒咧？ 好嗱，走啦！我想问下咧，啲花螺 佢就走噶啦。 我想问啲花螺咧，点样劏噶？ 唔好烦啦，好， 好啦，唔系你俾我讲多两句，嗱，大家听众真系要学，因为呢个餸咧，即系煮完咧，当做啊，即系你氹男朋友咧，你即系你个男朋友，哇，你即系 咁犀利嘅， 咁犀利，咁识煮嘢嘅，呢个真系。 簡單，但係因為始終話落酒鼠翻，我都 零失敗， 零失 敗。阿南咪有時會唔會好身體啲啊？ 嚇， 會唔會好身體啲啊？ 唔知喎， 但係如果佢唔講咧， 不如我想各位聽眾咧，如果上個禮拜有真係有主角個腰果度咧，即係話翻俾我聽，即係成唔成功啊？好唔好味？ 有冇啫？ 得得得 ，OK， 好啦，咁下個禮拜再揾你哋再傾偈好嗎？ 唔該曬，家居明哥哥，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天气极端酷热和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如果感到不舒服请尽快求医。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劳工处提醒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雇主和雇员在警告生效期间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在酷热天气下或者高温环境中工作而引致中暑。五间专营巴士公司获批下个月18日起加价，平均加幅由3.9%到7%，低过巴士公司去年提出的加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巴士公司是去年1月至9月先后提出申请，当时正是处于第五波疫情，未知几时能够通关，油价亦都处于高位，在有关背景下提出申请，理解申请加幅比较高，直至年初通关，客量大幅反弹，当局评估之后得出有关加幅。林世雄话会同巴士公司积极研究开拓非票价收入，除了现在的车身广告，亦都可以同其他公司合作，在某一日免费搭某一条线。另外，巴士车厂的插电装置可以给其他商用车辆使用，巴士站除了可以设置自动售卖机，亦都可以研究放置集运用的储物柜。北韓承認發射軍事偵察衛星失敗。朝中社報導，北韓國家宇宙開發局說，朝早6:00按計劃在平安北道西海衛星發射場用新型運載火箭千里馬一號發射一枚軍事偵察衛星萬里鏡一號，但是由於技術原因發射失敗，火箭二級發動機未能夠正常點火，失去動力墜入半島西部海域。初步認為是新型發動機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差，以及推进剂燃烧不稳定，当局会调查原因，早日进行第二次发射。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上午8:00在南韩西南部一个岛屿以西200多公里的海上打捞疑似北韩发射的航天器部分残骸，研究整体性能是否使用外国零部件和技术水平等。新西兰奥克兰群岛发生尼克特制6.2级地震，至今冇伤亡或者严重损毁报告。地震在本港时间上午10:00发生，震央位于昆斯敦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本港天文台亦都录到新西兰今次地震。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左右，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烟霞，下午和今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62点，跌433点，总成交金额49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0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66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10.3跌6.1，腾讯控股310.8跌5.4，阿里巴巴76.3。跌2.5，盈富基金18.36跌4.6，中国海洋石油11.72跌5.8，恒生中国企业61.9跌1.76，南方恒生科技3.53跌1.16，京东集团123.9跌6.1，港交所283跌5.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39.88，瑞士法郎0.908，加元1.364，人民币7.106，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0949点，跌378点。港金报1828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43美元，卖出1957.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康庄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翻喺红隧收费广场。另外，由於在觀塘翠屏道有交通燈失靈，影響到現時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車龍去到牛頭角港鐵站，駕駛人士在駛經有關的路口的時候請加倍小心。另外，在獅子山隧道是已經實施易通行不停車繳費服務，駕駛者可以直接駛過獅隧收費廣場切勿停車或者是慢駛，大家可以留意回現場的交通指示。而至於未登記易通行的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狮子山隧道，运输署会在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翻。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彩虹村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向屯门，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还有吐露港公路新丰花园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这个就是沈瑞星对好妈妈的定义。 她非常努力地参与我的成长过程，又不会用她自己的标准来干涉我。就算有些时候她不理解不赞成，但是她都会支持我。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 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彩石你好， 早晨，早晨 你 好。 呢、這、一个时候嘅话咧，我哋又多嘢学啦。好多时候咧，我哋身边发生嘅嘢嘅话咧，都可以咧就系同阿彩石咁就摸下手仔咁样啦，系咪？真系几好嘅。我今日未啊，所以我唔舒服。 不过今日要 系，不过今日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咧，其实有时我哋都会觉得啊，应用喺嗰啲就系保健上面咧，有时间唔中咧，诶、有啲书局咧有得卖嘅，系啊，要讲紧嘅系啊，帮到手嘅就叫做拍打法啦，系啦。其实拍打法嘅话，好细个嘅时候，阿妈都已经成日都会同我哋做噶啦、 啊。手板啊嘛， 唔系佢系用藤条。 OK， 一个 pat pat， 嗰种咪叫拍打法。 你抽边啊？ 抽打 咁犀利。OK， 最紧要有啲，一阵间我等我讲下啲好有效嘅方法。 你好啊，好啊。 咁样用皮鞭啊 ？OK， 都唔系，都唔系，都唔系最优质嘅。 好啊，你介绍。 哇，愿闻其详。好啦，拍打法是一个怎样的一回事呢？ Okay， 首先中医疗法真的很多元素的。而有些是内服中药就叫内治啦。如果在外面进行一些手法治疗的就叫外治法。拍打好顾名思义就是利用手啦，或者用工具啦，在身体外面的一些肌肉皮肤上进行拍打啦。但是这一种是不需要药物嘅，咁所以我哋咧亦都唔需要话进食，咁我哋属于外治法。咁佢个原理咧就首先因为中医学认为一个人身体嘅脏腑功能咧就会产生咗气血，气血咧就流动到喺身体嘅手脚四肢，我哋啲皮肉筋骨，咁就形成咗经络。咁如果我哋当身体有疾病嘅时候咧，可能我哋有阵时会觉得呢度痛啊，嗰度冤啊，呢度痹啊，咁啊啲手手脚脚又好似唔够力啊， 灵活啦，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会叫做一啲叫做气血行得唔畅顺啦，经络咧就唔通畅啦。咁点样用乜嘢方法去帮佢疏通翻啲经络，令到气血流畅咧？咁有啲医师可能用一啲手段就系针灸啦，咁亦都有啲医师咧就运用推拿按摩啦，咁而拍打咧都系属于按摩手法、推拿手法里边嘅其中一个种类嘅手法。 如果咁讲法嘅话，点解我哋喺坊间嗰度冇见到有一啲医师嘅话，就系、是、嗱、因为见到嘅就系精通推拿同埋针灸，我哋就有啦，系啦。点解我哋唔会话？系咯，咁我哋咧睇下嘴上拍打一下先。 唔舒服、啊， 痛 苦 好痛啊！ 系啊， 其实咧。不是话冇嘅，只不过就未必是每一个病人都用拍打呢个手段啫。咁亦都有阵时候可能，我哋都遇过有啲医师咧，佢哋去行山，咁样行下，可能一下子平时少行，咁啊只脚咧行下就冇力，气血唔到，系啦。咁啊有啲医师咧就当然大家都系同行咁啊，帮忙。咁啊，喂，得你坐埋一邊，咁佢咧就用佢嘅拍打方法，就喺佢個大髀骨四頭肌啊、膝關節嘅旁邊一啲有肌肉嘅地方，咁啊進行一啲咧就係合適力度嘅拍打，同埋佢亦都有佢嗰個操作嘅經驗啊嘛。咁、拍完之後啦，個氣血行翻順，佢只腳又有翻力啦。咁呢一個係應急好多時候都會用嘅一啲手段咯。 徐 Sir， 我有嘢問，拍打係用手拍啊，定用一啲即係間尺啊、書啊？ 咁啊，睇下你當時拿得起啲咩工具啦、 啊，手邊有啲咩嘢咯， 真係 即使乜都拍得㗎係嘛，即係揾本寶拍你個頭又得。 理論上咧就要用一啲所謂較專業嘅用具儀器咧，咁啊喺病人。 喺 尺啊， 嗱，譬如话有啲叫做拍打棒啦，系有嘅。咁但系喺书本里边咧，喺按摩推拿里边咧，就会有一个叫做桑枝棒嘅，系桑枝棒。咁其实就利用乜嘢咧？利用桑树幼嫩嘅树枝，咁啊，大约每一条好似我哋啲藤条咁长左右啦。咁由于幼嫩嘅时候咧，佢就比较柔韧，系啦，柔韧软身就冇咁硬。咁佢咧就要扎三四。四十支就扎埋一束，系啦，捆埋一束， 惊啊！ 唔系嗱，你又唔好谂住好似即系同佢有仇咁样先得嘅。咁佢就轻喺嗰个 打边度啊？ 沿住啲经络嗰个循行嘅路线，或者你嗰个患处具有肌肉保护到身体嘅地方，咁而力度个重轻重咧，就要按照住个病情啦，同埋嗰个人嘅身材啊，个肌肉结实与否。去衡量嘅就唔系话 大力就得嘅， 系啦，绝对唔系以大力就系越大力越好，因为你越大力咪只有打伤啫嘛， 佢一定伤啦。 佢本来已经系一个即系病痛啦嘛，咁但系咧，点解会要用到桑枝去进行呢个棒咧？ 系啊，点解？ 咁其实佢嘅原因就系桑树喺中药里边都系属于寒性嘅，咁而桑枝咧，佢就系属于有疏通经络、有清热功效。咁如果我嚟利用佢，我嚟作一个拍打工具咧，咁其中一可以产生到拍打嘅效果，其二咧就可以做得到有一个清热透表解肌啊，舒缓一啲肌肉疼痛不适。嘅作用， 咁都有研究啊， 系啦， 即系用第二啲就冇噶。 唔系因为佢利用嗱，譬如话可能同样地好多种唔同嘅树枝，咁但系呢一种嘅树枝，佢本身嗰个药疗原始有呢个功效，咁佢个效益就有机会提升咯。 double 上， 冇错啦，即系你用个牛角骨板去刮痧，同你用个塑胶板又有唔同啊嘛，即系都系刮啊刮到嘅，但系你嗰种清凉可以解热。可能牛角骨效果比起塑胶刮下刮下会系比较即系散唔到热嘅，咁佢嗰个效果咪会好啲咯。咁所以咧，通常咧喺治疗立场咧，如果唔用工具嘅，就通常用手啦。咁即系不论系你用手法，单纯用你双手，点解要有咗工具嘅结合咧？因为工具可以减省到我哋双手嘅劳损。咁若然你个工具视乎在而家我哋有阵时行街啊，有阵时啲比较平价店啊，都可能买到一啲比较即系得意嘅拍打用嘅工具。 塑胶做嘅，我见 系啦，有啲塑胶啦，系啦。咁其实你觉得就系有啲地方你拗背脊拗唔到，你都要攞个不求人。 冇错。 咁你攞个拍打棒，你有啲背脊自我 D I Y 嘅，咁你都可以做到。 打个背脊。 系啊，嗱，不过嗰阵时咧，头先咪讲过话啊，屋企有藤鞭就唔会我嚟咁用噶吓，医师唔会用藤鞭噶。 哇，我屋企冇藤鞭， 皮鞭 啊，藤鞭啊。 咁你屋企有 fit 你啊嘛？ 皮带好多。 咩叫做藤条炆猪肉啫？好似我哋成日都食。 咁嗰阵时候咧，有一次咧，我喺一个课程教学就讲到拍打呢个方向。咁啊，有个学生咧，佢就话佢都有曾经去睇过有个医师，咁啊，佢帮佢进行拍打。打的效果是很理想，但是呢就自那次去完之后呢，他都没有再去看那个医师啦， 理想又不去 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啦，我说不如你又分享一下，他说呢，因为他用的工具帮我拍打呢，令到我真的有少少童年阴影嘅 创伤后遗症， 咁但系咧，佢用个工具其实就拍得我好舒服，但系我又唔中意。咁我话佢用咗啲咩工具咁神奇咧？咁样，佢话佢攞只人字拖出嚟。 哇！ 喂，人字拖，但系我真系好 OK 喎，佢又够软身， 佢揸手， 系啊，系啊，佢又好揸手，又啪啪声，系咪啊？打嗰个又爽，被打嗰个又觉得好舒服。 咁但系个问题啦，即系话呢一啲就嗱，好似就算我当呢个人字拖，佢拍打嘅立场系一样可以做到个效果，但系你会令到佢嘅心理上咧就系唔好啊，即系佢唔系一个专业嘅医疗工具啊嘛。 眯埋眼咯，咁样唔好望。 一系你就用你个方法包装咗，唔好俾佢睇到，又系一个手段啊嘛。所以咧，即系种种呢啲都系影响咗个治疗有好多嘢嘅配合咯。咁所以嗱，好似拍打头先阿小强讲到，有啲人会唔会攞把间尺嚟做拍下噶？ 胶间尺 系可以嘅，系可以嘅，因为即系我哋其实。又不是要求要 拍到幾強，有種利用咗個工具，有個平面可以喺我哋身體一個平面上面進行一個刺激。咁拍打本身咧就屬於一種叫做較具刺激嘅手法。因为你同推啊、摸啊、擦啊嘅动作系完全唔同， 有啲比较柔啲， 冇错啦。咁你就一定系要透过有一个距离去进行一个拍打，咁你先至产生到刺激啊嘛。你嗰个冲程距离越远，咁你个力度就会越强啦。你越近嘅，佢就越可以做得密集啲，但系个力度就相对轻啲。咁用重拍嘅方法定系轻拍嘅手段咧，都系因为你个病情啫。咁如果你用作系一个保健嘅，根本上咧就唔会需要好大力嘅。但系相反，如果你用喺治疗一啲疼痛啊、淤血啊、血瘀，你要将佢里边啲瘀咧引翻啲瘀掉翻出嚟嘅，咁可能你真系有机会要用强刺激啲嘅。咁但系咧，你亦都系唔会做嘅时间太长嘅，因为你越强刺激。做又长，咁咪打伤咯。咁 你又话散瘀，你越边佢咪越软？ 其实佢个原理咧，佢拍打嘅时候咧，每一下嘅刺激都会令到我哋嘅肌肉产生一个疼痛啦。里边嘅肌肉又会收缩，血管又会收缩。咁其实佢就会令到啲血咧谷啊谷啊谷。所以你拍完手掌，嗰只手都会红啊嘛。 系啊。 咁如果你拍完身体任何一个患处嘅，佢嗰度都会红，都会充血。其实就即系加速咗咧。嗰、那個局部裏面嘅氣血流暢，咁、只不過咧就係話咧，因為有一啲慢性病舊患，佢可能裏面真係有啲血瘀積困住喺嗰個深層嘅地方，咁你喺外面不斷地去拍嘅時候咧，咁佢裏面就會有啲血瘀咧就透翻出嚟，咁當然啦，之後嗰笪地方可能會有一啲青青紫紫嘅現象啦，咁但係咧佢亦都會數日過後咧，佢就會幾日之後佢會退啦，咁呢一啲現象咧係治療性所有機會產生嘅一種反應，咁由於醫生去幫個病人進行判斷，而去確定呢一個病人需要用呢種強刺激手法。拍完之後咧，係有機會會有一種青紫淤血嘅現象發生， 哦、 而幫你治療嘅咧，咁呢個就係正常做法。但係你話唔係嘅，我好似變態咁樣嘅，我係都要打到你瘀先過癮嘅。 係 啦，咁係又打，唔係又打，係又瘀，唔係又瘀。唔理你老令定係亂，有冇肉肌肉厚與薄，佢都係咁樣去打嘅話，咁、打傷咗嗰啲淤血出咗嚟嘅現象咧。就屬於係一種叫做醫療事故嚟嘅。 哦，所以如果聽你咁樣講嘅話，即是話有啲人話唔適合拍打嘅咯喎，會唔會啊？有邊啲人係唔適合 嘅？譬如拍打，因為係要拍喺啲係啦，喺肌肉上嘛。 係咯，因為聽你咁樣講係啦，佢會傷噶嘛。 但係瘦嘅時候，可能嗱，你輕輕拍下佢，即係好似我叫你拍下個膊頭，拍幾下，咁你都覺得舒服喎。咁嗰個動作又係叫做拍。但系如果要有强刺激嘅动作咧，就叫做打。 冇错。 咁有咩分别咧？拍同埋打，一个咧我哋所讲，如果我将我个手掌、好似谷谷地、一个弧形咁样，咁喺个身体嗱，你听到个拍嘅声音咧， 呢、這个系 卜卜声嘅，系有气嘅。咁呢个系叫做虚掌。虚掌进行拍咧，佢系唔会痛。咁如果瘦弱嘅人咧，可以考虑用呢一种嘅手段。但系相反啦，你又听下第二个声， 哇，好痛啊！ 呢个咧系 俾人冚， 冇错啦， 定系冚啊？ 呢个就系打啦吓。咁好啦， 打冚反。 咁你打你打咧就系用我哋啲手指前掌嘅地方打落去咧，系实掌嘅。实掌嘅时候咧，佢个感觉会刺激啲。痛啲同埋快啲紅嘅，咁呢一種係一種射法。如果對於一啲冇肌肉根本承托唔到呢個震盪呢、這個刺激嘅，根本就唔適合用打。所以一般嚟講啦，有肉嘅人士咧會比較係容易承受呢個手法。亦都調轉講，如果你係一個操作手法嘅人士，你見到呢個人佢係冇肌肉嘅，根本上你唔會將拍打將佢變成係手損咯，因為佢係一個虛症。而拍打通常都係屬於爱嚟卸减身体嘅，譬如一啲风啊，一啲热嘅症状、譬如话我哋最常拍打嘅路线咧，就系我哋一啲背部嘅膀胱经，就即系等同于成日话做刮痧、做拔罐 嗰啲位置， 嗰啲位置系啦。咁以前咧。 我爸爸咧，佢有阵时候都可能会可能唔够休息啊，跟住第二日咧个人有啲困啊，咁啊跟住有啲攰，咁跟住咧佢就话阿仔，你同我拍打个背脊个。背部膀胱经，我话点样拍咧？咁样 有乜教下我哋啊？如果系嘅话， 呢、這个咧听咗先啊，要经过专业训练。 哦，系啊，咁一阵间我哋可以有啲小儿科自己喺度搞得。 系啦，嗱，你用个手去拍就人人都得。咁、但系当其时，因为我当年我老豆咧，佢身材咧就比较结实啲， 仲灰唔过你啊？ 冇错啦，佢又中意写毛笔字，咁佢咧就买咗一条铝片，就放咗喺嗰个诊所嗰只门后边咧、就爱嚟即系惊住。啊，会唔会有啲贼佬入嚟打劫啊？咁样就 我防身 系啦，爱嚟自卫嘅。 但佢咁灰唔同， 咁啊都要摆啲工具嘅。系咁佢咧嗰块铝片，咁就叫佢嗱，你揸住块铝片，好似碌棍咁长。 嗯、 啊，咁但系咧就喺个背脊个膀胱经咧，就一下一下咧就打落去个背脊，但系个力度系由轻。自重由浅入深嘅，咁、当其时我都话：，哇，老豆咁得唔得噶？ 个仔打老豆真系咁好啊！ 如果个天打雷都好惊， 我有啲惊。佢话：，诶，医病嘅嘢你就即系点解佢会用呢个工具咧？第一，即系话你揾唔到一个咁大嘅工具去用啦。咁而佢觉得呢个工具好处系咩咧？佢系金属，而轻 凉地， 凉凉地又轻，容易揸手。咁打落去佢个人本身有热有火，有种凉嘅嘢一路打落去嘅时候，佢觉得舒适。 嗯、 打完之后咧，佢两条膀胱经嘅位置咧都系有红，有啲起沙。 嗯、 跟住个人咧就可以喺讲紧呢个治疗嘅时间系10分钟至15分钟，个人就感觉得放松啦。咁、 哦、 但系相反，你同人哋你攞住呢一个工具，你唔可能对住病人用，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你对住啲瘦弱，你更加冇可能用。所以咧，一般自行去进行手法咧，就用手掌去拍，就已经可以噶啦。 咁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嘅？就如果喺屋企，我就当为保健啦，治疗就一定要揾专业嘅医生 啦。我哋先去学下一个最简单，就拍个爪窝。 好啊，好啊。 拍个爪窝咧，就系我哋沿住个爪窝去拍。 我哋用咩手法 啊？譬如话我哋手内侧个手臼个位置有个横纹啦。 系。 咁啊，如果左手就拍右手咯。右手拍左手咯，谷谷地嘅手掌，然之后就喺个手臼，亦都唔好蹬到直晒，微曲啊，微曲。咁然之后咧，就喺个爪窝嗰度就同佢拍啦。咁啊，拍又唔需要快嘅，俾个节奏，譬如话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呢个形式。 哇！但系好舒服，我哋揿 你好似啊，见到小强咧，佢而家拍个位置咧，喺个手指公一路直上去到个爪窝嗰边嘅，佢拍偏向。咁、如果平均啲嘅咧，就成个爪窝啦。咁、但系有分别嘅，因为我哋手有唔同嘅经脉。如果譬如话喺手指公对上，上到嚟我哋手臼呢个窝位有个凹位嘅，呢度其实系一个穴位。呢、个穴位咧，我哋就叫做尺。泽穴系手太阴肺经嘅一个穴道，咁呢个穴位好出名嘅，拍打佢嘅咧，如果佢嗰度系有红起沙， 有啊， 系可以爱嚟透感冒嘅，系啦、 啊， 冇错啊，系啊，咁所以咧， 少少感冒， 好啦，咁所以咧，嗱，好似我哋试过啦，我哋有一次有个病人咧、我哋咁样同佢拍打，个、目的咧就是、想帮佢透感冒，咁、但系咧。打完嗰次之後咧，個病人咧又唔敢嚟睇。 點解？ 我而家都驚啊，準Sir啦。 係原因咧，因為你拍佢嘅時候咧，佢痛。其實痛係有目的嘅，就係、射法，就係想佢透咗啲邪。但係太痛咧，真係難以忍受。所以咧，我哋都要因應住每一個人嗰個接受程度去進行拍。咁啊，若然係有微紅啦、出沙少少，就已經起到有一個咧疏通經絡。调节身体的功效咯， 非常好， 所以最好都是问翻医师怎样去做会好啲啦、 好， 今日我哋讲咗嘅呢一个手法就叫做拍打法。好，咁啊要再次多谢晒徐 Sir。咁啊下个礼拜嘅话，我哋同大家分享另外嘅一啲手法啦。 这只风筝若放手，将吹不回来。若共你试试，临别再爱爱，或有你。想起在那天，谁含笑望过来，就找到勇气，活得过冷战，尽快修补起来。就算誓约早已蒙尘，仍能叫唤散失灵魂。谁曾行太远，回头寻回初心，线索是你共我，沿途够脚印。仍然算一起的我们， 谈情却好比积习惯，连每句 love you 都迟缓，从前那全情投入只得一半，合住在蜗居却就觉孤单，一人再没同伴，用我的一半灌注你的一半，为何没有满，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问也觉得 到了中午12点钟，听香港电视台的风骚快乐人，有这首歌曲《遗忘了初心的我们》的。非常炎热，33度气温，相对湿度 72%。今天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好热，最高会升到35度的。现在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我们12点下会有客家婆来了，和今天的片段人间，不要走开了。 我是方力申，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老爸小个就跟我说了，出街不用想了，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吃饭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啊，老师， 大字假下， 好热啊， 好热， 好热， 我剥衫啊， 系啊， 真系可以剥衫啊， 剥衫啊，剥衫就系剥衫， 我知啊， 系啦，着衫就系着衫，系啦，着衫同剥衫啊， 热辣辣， 系啊，热辣辣啊，我嫌多啲水啊， 嫌多啲水， 好。如果咧在外边咧工作嘅朋友，小心啊吓， 小心小心。 系啦，我话喺外边度工作嘅朋友嘅话，你要小心。 冇错， 系啦。咁啊，当然啦。咁啊，差唔多时候嘅话咧，就要休息下。 系啦， 唔好咁搏啦。 啖水。 今日好犀利喎，我哋嘅戏码系。 哇，犀利啦！顽强万里寻亲，终于揾到集牙真。 客家话点讲？ 顽强 万里寻亲， 终于活得。仲要活到 十二千，三华真系咪三华真 啊？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啊！盲强万里前前， 盲强万里前前， 下一句系。 终于换到哨牙尖， 终于换到哨牙尖， 终于换 到哨牙尖， 哨牙尖， 冇错， 正。 仲有你讲埋嗰啲电影嗰啲嘢点？ 诶，过咗啦，我费事你唔高兴噶，你今日出梁师傅落咗马啦，我就 唔系啊，唔系嗰样嘢啊，系咩？今日只影一场嗰啲啊， 撑起硬热床， 撑起硬热床， 系啦，仲有咩？ 本片儿童不宜。 半片儿童不宜， 半片儿童不宜。哇！嗰阵时咧，逢礼拜四咧，嗰啲电视咧，好多呢电影广告啊。 系啊， 佢本片儿童不宜嘅 广告， 讲得好快嘅，最尾 讲得好快嘅。本片儿童不宜，一秒钟。 点解要咁快咧？嗬， 悭翻啲时间卖 trailer 广告， 梗系嗰啲喐讲多啲啦。 系啊， 冇错嘅。儿童不宜嘅话咧，真系特别开心嘅。你见到儿童不宜，我你特别想睇。 嗱，我冇讲 嘅，系咪咁？我讲嘅。好啦，咁至于今日咧，我哋讲到咁热啦，我又想问下嘅就系，琴日咧我有听到你哋嘅节目啦，就喺度讲紧有点样消暑嘅妙法 啦。 咁有冇话喺即系食嘢啊，或者系饮嘢方面嘅话咧，自己都会有啲嘢噶？ 啊、 即系可能就系食啲咩嘢啊，会令到觉得自己会凉啲啊，咁啊，西瓜， 系 啊， 系啊，系啊，有一个最悭钱嘅老师，你哋中唔中意就咁含冰啊？ 含冰， 死我！喂，你含乜？ 含冰，唔系含辛茹苦，系 含辛茹苦，个个都系啊！ 喂，嗱，即系咁讲，我仲细，我记得我细个咧，嗰啲冰架系点样嘅？就咧一个铁锹啦，濑啲水落去啦，即系嗰啲冻稳水啦。 嗰阵时系女做， 跟住咧仲有一个 格 一格一格一格摆上去嘅， 冇错。 咁咧就到雪咗啦，你要掹一个杆啊，掹。咁咧佢就會咁嗰啲冰就會跳嘅， 就會爆開。 你冇用過咩？ 你有冇試過另外有 啊？咁你啲冰係點嚟㗎？ 一個膠兜咯。 系啊，一个窿 呢个窿，系啊， 系啊， 咁样。你个女嗰个我冇嗰啲嘢。 你嗰个好耐之前， 佢有个病噶嘛？ 我知你讲边只。 佢将啲雪 弹上嚟， 系啊， 见过， 好聪明噶。但系而家嗰啲好聪明噶啦，你嗰喺嗰个雪格嗰度嘅话咧，你扭一扭嘅话，佢唰咁啊，全部跌晒落下边嗰格度嘅。 上面有一格倒晒啲水啦，跟住佢自然就下边有一嚿嚿冰噶啦。 哦，冇错，即系自动制冰，自动制冰系啊。有时你会听到佢跌落嚟嘅。 我冇得，我冇得贴个耳仔，我未未至于咁无聊。我听佢调， 所以佢半夜三更先做呢 样 嘢啊！ 你有冇估下佢双数定单数啊？ 冇，唔系嗰句双唔双数单数，而系个问题啊！就佢系半夜嘅时候，佢制冷咧，佢真系会撞咁跌晒落嚟。 即系闷， 因为我唔知咩事啊嘛，我出去就啊，扯佢又制冰。 我又冇留意，但系咧，我净系想话咧，冰呢样嘢咧，如果你有时咧，你口痕咧，你咁含住一粒咧，哇，其实好。如果你唔怕佢，你唔怕佢凍啦，即係都係辣赤赤牙。 有 即係 敏敏感牙齒啦。 你唔可以有敏感牙齒，除非咁。如果唔係咧，係幾唔知點講，好涼啊。 如果 舒服咯，但係有啲人會咬冰嘅， 或者攞出嚟 撲撲聲嘅， 或者攞嚟擦個額頭，擦 有 啦，擦個頭啦，擦個身，擦個身。 你知啲叫外敷內服，你嗰啲唔係，你啲叫做冰火兩重天。你嗰啲系唔同嘅，你嗰啲系package 嚟 嘅。Ice and fire，ice and fire。 系咪？你系咪想讲呢、這个？嗱，我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喎。其实咧，小张张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方法。你知唔知道嘅就系，如果你系啦，你想令到你自己嘅饮品咧更加好味嘅话，你直头唔系，你直头将佢嘅就变成冰。 哦， 例如有人要饮呢一个冰嘅柠檬茶，你就冲咗冰嘅柠檬茶之后嘅话咧，就摆落你个冰格嗰度。 点饮啊？ 咁跟住你咪就系冰咗佢之后嘅话咧，你 不过含柠檬冰， 你咪会好冻咯。 喂，如果你咁讲， 咗之后嘅话咪好冻咯。 我将你嘅理论再化远啲啦，你有冇试过咧？将一啲荔枝搣晒壳咧，雪到佢咧变咗荔枝冰啊？吓，你冇试过啊？ 冇试过， 即系成粒本来软淋淋嘅果肉已经变咗硬， 系啊， 好硬嘅。 即系其实系咁嘅意思咯。 荔枝冰 系啦，嗱，又或者有啲人中意饮呢个冻咖啡，就系咁做啦。你就要将佢冰就系冷水冷取嘅咖啡之后嘅话咧，就将佢就雪为一嚿有一嚿个冰，咁跟住咧你就摆落去之后，等佢慢慢溶。或者喺上面嗰度，你再淋啲 花奶， 花奶，跟住佢慢慢用嘅时候嘅话咧，哇，非常好。 你一路睇紧电影，一路拍一粒咖啡冰都几好。 系啊， 我 谂 到 啊， 将我自己雪冰淋啲花奶落我度。 系啊，好快我就会将你摆落雪柜，你放心。 哎，你呢句说话计呢个战师仔之后，另外一句最毒嘅， 冇问题。我谂起我哇淋花奶落， 我讲紧嘅就系你知，有时若果你话喺嗰啲咩电视台嗰度，你就嚟入雪柜噶啦，你好惊我听佢讲嘢。 好 的， 来吧， 系咪？好啦，咁至于今日咧，阿夏九婆咧教胎时间咧，都系一条诶小树解热。 咩叫小树解热？ 消暑解热，同埋佢就系含水分比较高嘅一啲食物 啊。 冇错，我就系睇咗有一啲嘅报告咧，讲紧嘅就有十样嘢，其实基本上喺你喺咁热嘅情况之后咧，可以食多啲。 我想问一下咧 ，Julie 有冇份啊 ？Julie， 即系你 ，Julie 冇 意咩？ 吓死我！有咩叫 Julie？ 唔系你 Jelly 啊嘛 ？Jelly 杂果 Jelly 咧，又系 好 好啊！呢个真系 有冇 放？呢个真系 放啲 生 果落去噶？你 杂果 Jelly 你都啱讲咗， 即系真系会落啲罐头嗰啲一粒粒嗰啲落。 杂果 Jelly 咯，有第二个名。 咁你有咩？咁你放啲咩落去？ 眯埋眼。 唔系，我真系觉得人哋已经讲咗嘅啫，你又再重复一次咁，你做咩咧？ 唔系咁，你 我 你眼中嘅杂果应该叫咩？ 系啊，咩啊？咁又系。 唔系叫杂果叫咩啊？出埋有冇第二个叫法？即系我明明讲嘅 系咪？嗰个嘢唔系叫杂果叫咩？ 叫咩？ 你话你讲，你解释到嘅喎，我话你放过你 系咪 mix fruit 啊？哎呀，口水喷。 咪就系咯，人哋喺度讲紧个杂杂果啫，你跟住你话系啦，咁你啲杂果系咩杂果？想死。O、okay, K，、好啦，今日翻翻嚟，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咧，如果大家要去街市度买嘢咧，你会发觉嘅就系呢一排系瓜特别多。 哇，西瓜好啊！ 如果你种嘢嘅话咧，你亦都会清楚嘅就系，其实而家系种唔到菜嘅，太热同埋太多虫咬啦， 好容易窿嘅。 所以咧就系会种，因为我都有少少嘅田地咧，好细嘅啫。 啊，犀利！ 一亩到咁样，咁啊自己都会有啲嘢咧搞下 嘅。 佢有两块，我都知，佢就系 两大块， 得如斯田地。 佢个田地有两大块。 好啦，咁所以我哋今日有好多都系瓜类嚟嘅。好啦，当然头先你有讲嘅西瓜嘅话，更系入选啦。但我哋先讲嘅就系话咧，喺平时我哋嘅膳食里面嘅话咧，亦都有嘅。呢一个就一定系啦，冇错，叻啦。冬瓜， 冬瓜 系啦。咁根据专家讲嘅话咧，冬瓜咧就可以利尿咯，同埋解水肿嘅。 我中意食冬瓜粽， 我最中意啊！我连嗰啲肉都刮晒出嚟食噶， 我连啲皮都食埋， 好好味冬瓜粽。 我整加啲椰香花， 哇一流啊， 不得了啊， 好好食。 第二个就系青瓜。 青瓜生食或者敷面， 冇错，青瓜唔系系青瓜，青瓜冬瓜， 你有冇试过敷眼啊？ 梗系有啦， 真系得嘅咩？ 冇用啊！咁呢个咧就系话咧补水同埋咧就系补纤维嘅，大家可以食多啲啊吓。好啦，第三个要拣嘅咧就系话，大家都冇谂过，但系其实咧佢用嗰啲生菜包啦，或者系搵嚟食嘅话咧，特别多多水同埋多爽口嘅感觉嘅，就系生菜。 哦， 系啦，咁其实专家话喺咁热嘅时候嘅话咧，不妨食多啲生菜，因为咧佢里面嘅含水分咧系比较高嘅。 系 生菜， 生菜， 生菜，系啦，咁佢就好清涼啦，同埋好爽口嘅。好啦，第四个啦就系、是、 未得住菜，未谂到个菜， 菜咪 C H O I 咯，傻仔。 几多分？ 耶！ 不知所谓，英文又唔叻，客家又唔叻， 杂果又唔识， 杂果又唔知系乜。人哋嗰啲女嗰啲搵嚟嘅， 猛佢 嗰啲 油，佢又唔知。 我呸！好啦，跟住我哋下一个，下一个咧就好得意嘅。我哋咧就会虽然咧都会讲，虽然咧我哋会喺客家话咧会讲嘅丝瓜，但系其实而家啲人就讲系 圣瓜。 哇！我觉得好甜啊！ 点解我要分咧？就系因为丝瓜同埋西瓜喺呢一个嘅客家话嚟讲嘅话系一模一样发音嘅。所以咧，我要將佢咧，希望可以去分野一下。 系 丝瓜， 丝 系啦，原本啊吓，丝瓜嘅话我啱丝瓜，但系你咧西瓜又系丝瓜，咁所以咧你就会将佢分翻开嘅话咧，我圣瓜就系鲜瓜。 而家你教鲜瓜， 系啦，我哋就要叫佢做圣瓜啦，鲜瓜。 哇， 圣瓜系非常好噶，因为专家话防暑同埋解热啊，不妨可以搵嚟滚下汤啦，甚至搵嚟炒丝瓜都好好味吓。好啦。第五个咯，呢一个就真系冇得倾啦，就系讲紧系西瓜。头先有教过啦，点讲啊？客家话， 丝瓜， 冇错啦， 丝瓜， 丝瓜就系凉感同埋消暑嘅，不妨可以食多少少啊吓。 边个卖啊？ 我 好啊， 系 老师又想问咧，其实咧西瓜咧切开咗系咪唔可以摆太耐？ 唔可以。 我听过一个传闻，佢话唔知摆一日就已经。就即系唔好再食啦，即系 室温啊，室温唔得， 即系摆雪柜， 雪 柜， 雪 柜， 雪柜得，雪柜得。 总之唔知边个话佢西瓜唔好摆咁耐， 诶，唔识佢就算啦，唔好理佢， 唔好啦，唔好摆收， 佢抌晒。 下一个就系 唔好理佢。 夏天嘅时候咧，成日都会食嘅。我觉得咧，细个嘅时候你唔会中意，大个就会中意食嘅系咩啊？叻仔啦，副驾， 副驾， 副驾，唔知点解嘅嗬？细个嘅时候你会觉得佢好苦，但系大个嘅时候你觉得佢 中意食， 苦得嚟，但系大金。 哇！ 但系苦瓜汁我都系顶唔顺嘅。 苦瓜汁 好 劲， 好饮啊！ 你试下饮白色嘅苦瓜汁， 系啊，超好饮啊！ 使乜加糖？ 加 最好加少少蜜糖，真系嘅，吊一吊佢。 冇错， 苦瓜有啲乜嘢咧？就系健胃同埋助代谢。咁所以其实苦瓜系不妨真系可以食多少少嘅。 滚汤先好饮啊！ 梗系啦，呢一个不得了啦。好啦，下一个你估唔到嘅，就系喺呢个即系消暑同埋解热里面嘅话咧，都入流噶噃。呢一种嘅就系青椒。青椒咧就系清心同埋解热嘅，客家话就系青椒， 青椒， 系啦，就等于佢就系青色嘅香蕉，都系个发音系一样啊，就系青椒， 青 椒。 但佢尾音咪拖好长， 冇错，青椒，一定要咁样。 我觉得青椒咧捞埋另外黄椒、红椒三只颜色一齐最 好 食， 冇错。我觉得我哋炒 唔同 噶， 其 实 味道 系 唔同噶， 三只都唔同味嘅。我非常贊成你咁樣講。 去街市買咪好煩。 其實 唔係啊，佢通常一 pack， 如果超市有啲咧，一 pack 有三隻色嘅，或者兩隻色嘅，咁你可以一次過買曬。 正確嚟講，我係四隻色。 仲有 仲有嘅就係橙色、橙色、黃色、紅色、青 色， 其實係佢哋個熟成嘅程度。 冇錯，係 啦，佢熟曬嘅時候嘅話就會變得紅色。 我覺得紅椒係最好食。 乜你唔知㗎？唔知，不知所謂真係。OK， 睇 白。青椒， 佢又唔識。 你估你乜都識啊？ 我唔係，我唔敢。 你係咪乜都識啊？ 我唔係。 咁咪得咯。 我就最緊要就係唔識你就最好啦。 而家我就係唔識先坐喺呢一度。係 啊， 我識嘅我使坐呢度。 唔好嘈，你一陣間輸咗你就死。第八个啦，呢一个话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搵嚟滚汤嘅。咁其实我觉得嘅就系都系好中意。错，仲有咩长条形嘅？青色嘅？喺个海度嘅海带，冇错啦。 我麻麻地呢啲， 我超中意。佢有时佢会有少少散散地味，系嘛？ 菠萝豆系咪啊？ 都可以，绿豆海带就系呢、這个 臭草， 系啦，臭草，冇错，海带， 海带， 系啦，呢、這个就系降血压同埋咧就系除积热啊吓。好啦，时间关系，我哋去埋第九个啦。诶、這个又系好犀利，可以退火同埋解暑，越解暑嘅就系反强。 番茄 就係番茄啦，因為真係含水分會比較多，咁所以你食得多嘅話咧，咁就係番茄。 反強， 你最憎啊呢個發音啊，最後尾嘅呢一個咧就好犀利嘅，係你話要加嘅，咁就係話喺瓜類當中嘅話，你問點解會冇傻瓜咧？咁就交埋你。 幾時問啊？ 頭先。 系咩？ 我要求啊！ 佢要求我要搞傻噶， 傻 系啦，你整得太傻噶，就话你整得太傻噶。 傻瓜点煮啊，老师？ 傻瓜系唔使煮嘅， 煮仲佢米咧做乜嘢啊？ 抌咗佢， 可以摆落去你啲米就一齐煮，系我煲熟佢，跟住倒咗佢。 我唔记得我哋要重温一次添。 重温一次，冬瓜、冬瓜、青瓜、青瓜、生菜、生菜。仙价、 仙价、 市价、 市价、 副价、强价、海带、反强、傻价、 傻价， 你真系傻噶！ 数十年，原来眨眼就过，能共一起算是缘分。梦幻般一生，付出努力，收获也算不错。 心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身东西日子变。明白分开一刻，未想告别，灯火似被熄灭。 凭着爱，有爱在你我心中， 凭自信，我哋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I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我揾到生牙针啊嘛，今日 咁好啦， 好啊。 On behalf of 信嘅生牙针系嘛，输咗个就系佢嘅。 生牙针系咩瓜？ 系咯， 系咪屎瓜？ 系啊， 定系冻瓜？ 系刨西瓜，因为生牙啊嘛。 冇错。 好啦，第一题，半生瓜又叫做当。 半生瓜即系呢个副驾， 好叻！形容人哋啊，就系话矮啊，我哋 叫佢 矮哨牙针， 冻架， 好好啊！林珊珊，我哋叫佢哨牙针， 市价， 好正！香港著名嘅街头食品系 哨牙针， 当 青椒， 错乜嘢鱼肉啊？ 哨牙针， 哨牙 生菜， 生菜。Tomato 啊 ，tomato 哨牙针，即系咩啊？ 反强， 好好啊！韩国庆祝生日，哨牙针， 开街， 啱唔啱啊？但你可唔可以讲埋？我都想知道。 其实咧喺韩国庆祝生日嘅时候咧，系会用乜嘢嚟去煮汤去 celebrate 佢嘅 birthday 嘅咧？就系海带汤， 真 系 好啦， 好 正啊！ 容易操作嘅 哨牙针。 继续啊！ 继续啊！ 容易操作嘅乜嘢？ 叻， 系啊，乜都乱撞，系咪都嗌咗先？ 你答唔啱呢一题嘅话，扣一百分。 Okay, okay, okay. 由下个礼拜开始扣。 傻家， 好嘢！容易操作嘅小型全自动嘅相机叫做乜嘢机？就系傻瓜。 老师唔公平，佢唔系真系撞嘅。 继续继续，粤语我哋会叫做水瓜哨牙针。 性格 青噶， 错，佢啱系 系丝瓜嘅，即刻就剩翻系乜嘢啊？ 正噶， 系啦， 长咗， 冇得倾啦，你今日就都正啫。今日系大尾数，赢咗小姐姐， 系咁做咩？耶，唔公平啊！反对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天气极端酷热同埋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如果感到唔舒服，应该尽快求医。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劳工处提醒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雇主同埋雇员喺警告生效期间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在酷热天气下或者高温环境中工作而引致中暑。五间专营巴士公司获批下个月18日起加价，平均加幅由3.9%至7%，低过巴士公司去年提出的加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巴士公司是去年1月至9月先后提出申请，当时正是处于第五波疫情，未知几时能够通关，油价亦都处于高位，在有关背景之下提出申请，理解申请的加幅比较高，直至年初通关，客量大幅反弹，当局评估之后得出有关加幅。林世雄说会同巴士公司积极研究开拓非票价收入，除了现时的车身广告，亦都可以同其他公司合作，在某一日免费搭某一条线。另外，巴士车厂的插电装置可以给其他商用车辆使用，巴士站除了可以设置自动售卖机，亦都可以研究放置集运用的储物柜。将军澳日出康城首都一个单位拆去部分结构墙，屋宇署已经向业主发出命令，必须在15日内展开修复，30日内完成工程。屋宇署署长余宝美话，即使进行修复工程，结构墙都不会100%回复之前的状况，而家能够做的是确保有关部分符合法例要求的安全标准。但是他重申，现时大厦结构并没有危险，居民不用过分担心。余宝美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屋宇署正是同业主聘用的注册结构工程师商讨修复方案，署方会提供意见，当工程师提交修复方案之后，署方会尽快审批。他相信只要尽快用心做，时间上可以符合署方的要求，如果业主真的有困难，署方亦都会审视有关问题再作商讨。警方表示，近年接获涉及行山求助的搜救个案大幅增加，由2019年的200多宗增加到去年超过1000宗，同期伤亡个案亦都由每年100多宗增加到大约600宗。因应搜救行动数字急升，警方研发多个智慧搜救项目，其中 HKSOS 手机应用程式预计在年底推出，可以提供地图、行山路线和定位追踪等的功能，亦都会连接到999报案中心。数码警政服务科系统保安及支援科高级督察张子新话，日后使用者在行山之前可以在程式内输入出发和预计结束的时间，当事主遇到意外的时候可以自行或者经紧急联络人透过程式报警。警方强调有考虑私隐情况，程式只会涉及使用者的电话号码，并且会在指定时间之后删除有关资料。 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最高气温是35度左右，渐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78点，跌417点，总成交金额52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0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66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10.9，跌5.5；腾讯控股311蚊，跌5.2；阿里巴巴76.65，跌2.15；盈富基金18.39，跌4.3；中国海洋石油11.7，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62.02，跌1.64；京东集团124.3，跌5.7；南方恒生科技3.55，跌1.02；港交所283.8，跌5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3，日元139.86，瑞士法郎0.909，加元1.364，人民幣7.106，英磅對美元1.239，歐元對美元1.07，澳元對美元0.65，新西蘭元對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30828点，跌499点。港金报1828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8.89美元，卖出195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郭平领衔主演，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对白不多，全靠细微表情动作演绎角色，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声叹气，浑身是戏。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大茶饭。 喂，文仔啊，起身啊，依家几点啊？瞓到 咁晏，你唔使翻工咩？ 大姨妈你嚟咗啊？ 系啊， 喂，你唔好闹我先啦， 开门， 思考紧人生啊，未来啊， 思考人生啊，三点啦，仲早晨，好心你啦，三十几岁人啊，成只大食懒咁样啊，你啊，快啲搵翻份工做得唔得啊？ 大姨啊，大姨妈，我边个叫我属蛇啊？ 我 又姓蛇，系咩？ 系啊。 冇所谓啦，咁我又入型入格咯，咪成条死蛇烂线咁咯，你边个想嘅咩？ 我真系俾你激死啊！我话亲你嘅话咧，梗系有辩驳嘅。咁你对上嗰份工嘅话咧，有咩原因唔捞啊？吓，唔系个老板废啊，定系嗰啲咩同事咁啊阻住个地球转咁啊 ？B O T H 咩啊？我唔识英文啊嘛， 两样都系啊， 细嘅你，我保你大啊，你生性啦，唔该，你阿妈当年移民去加拿大啊，我拍心口应承佢啊嘛，一定唔可以俾你学懒噶，点知你条，唉，唔系，哎呀，我真系冇眼睇啊我， 唉，大姨定细姨都好啦，我知道你想嗌我废青，咁你咪嗌咯，我 OK 噶，啊，我同你之间始终有啲距离啊 ，generation gap。 好啦嘛，你唔好再喺我面前嗰度讲英文啦吓，我真系俾你激到爆血管啊你吓，嗱我依家俾最后机会你啊，我限你一个月之内嘅话，你即刻搵翻份工作啊，如果唔系嘅话，即刻翻加拿大，我咧唔想再对住你。 哎呀，估唔到啊，姨妈你真系咁了解我，其实我都系想过 slash 嘅人生，斜杠人生啊，知唔知啊？点解唔俾我试下啫？ 文仔啊，我话俾你知啊，你大姨妈我咧，我都唔知我自己细定大啦，我冇耐性啦，我成只咧大食懒咁样，你咁点得噶？你唔好再试我条底线啊吓，我就嚟爆噶啦！嗱，呢个月咧我交咗4000多蚊电费啊，我下个月嘅话咧，你冇家用俾我嘅话咧，我拆鬼咗你部冷气，我锁住部雪柜嘅，我睇下你点。几有钱？ 靓靓大姨搞烂脚啊，拆冷气，哎呀，好搞笑啊！ 你听住啊，你啊吓，你个死人样，你唔好咁样啊！哇，我唔系搞烂脚啊，我同你讲真噶吓。其实咧，如果你讲话我咁咧，我都好想试下呢啲咁嘅斜杠人生嘅。Come on，Come on， 唔系咁用噶，姨妈，你 grandma 错咗。 系咩？应该点用？ 唉，前路茫茫，我又应该点样规划我嘅人生呢？唉，唔系啦，饿住个肚啊，谂唔到创业嘅桥。唉，食个颓饭先，唔该，有个废青颓饭啊！ 后生仔，你后生摇摇，因乜解佢要食颓饭咁坎坷啊？系食，食好嘢，食饱之后，拍我个心口，抬起个头，同自己讲：我以后唔再兜踎，唔再食颓饭，咁先有计，有希望，有 hope 啊！ 哎，我唔食颓饭，咁食乜嘢啊？ 要食就要食大茶饭 啊！我明啦，咩啊？ 大力啲 点啊？哇，好痛啊！大，我心口好细噶咋，好薄啊， 顶住， 好痛啊！ 拍我心口，抬起头，大声讲： 我以后唔再兜踎，唔再食颓饭， 点啊？ 在那个落大雨的晚上，那个叫我拍心口块面有些长又叫我抬起头的猥琐阿叔，那餐特别的颓饭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想我终于想到我的方向了。 喂呀文仔呀，你在我厨房搞什么鬼呀？ 大姨妈多谢你呀，你终于点醒我了。 嘢啊！我几时又点你啊 ？No！ I mean well 啊、 哎呀，你啲英文屎你唔好学人讲啦！你咪 I mean 啊 ，I think 啊嗰啲咧，讲少啲啦 ！Well！ No！ 啊，我有全盘计划 吓， 金铺我蛇伟文 啊， 唔会做蛇妻文 哦， 我要做蛇王文 哦。 啊哈！我要飞往天上，做咩有个阿叔喺度笑？啊哈！像那天鸟翱翔， 死咯！你有幻听啊？边度有阿叔啊？喂，你做乜嘢？ 阿叔喺度笑嘅。 你仲有啊？你着住我条围裙，你快啲除翻落嚟俾我，我话你听。 等阵啦，俾多三分钟我啦，我等啲饭熟，你就可以品尝到由我蛇王文煲嘅天下第一饭王。 我呸！你煲饭？平食西北风啦、啊，你食煲咩？ 霜咪就系放啲水同啲米落电饭煲啫嘛。 啊，话话话时话 吓， 点解煲饭咁耐都未熟嘅姨妈？ 你唔好整坏我啲嘢啊！我会杀人啊！睇我，哎呀，文哥仔啊，你未插插酥啊？啲饭又点会熟啊？吓 乜乜电饭煲要插插酥嘅？唉，咁啦吓，姨妈，咁样啦，第日我赚到第一桶金，我买个用电池嘅电饭煲俾你好 吗？走开啦你！ 喂，威哥，有冇工介绍嚟啊？ 唉，唔好玩啦，文少，你呢啲咁啊，国家未来栋梁又粗啊，系咪先？一定有好重要任务等紧你啦！嘿，你都唔好烦我啊！ 系咧，你信我啦。嗱，我有条绝世好桥。 咩桥啊？ 保证一年内赚第一桶金。嗱，一成人两兄弟，有好嘢梗益你啊！ 你有咩好嘢益我？你想讲咩？你讲讲讲讲。 嗱，听我讲 啊！你放开手先，你唔好拖住我先啦。嗯，乜有话沈笑嘅？ 系咯。哎呀，你又有幻听咩？ 我有幻听。 我都有噶，好似。 讲 啦。哎呀，我有环境嘅实睇住大家啦，兄弟嘅嘢系嘛？有咁冇来世嘛，系嘛？我以后咧一定会照顾埋你同埋你个仔， 但我未有仔、啊， 仲有出面个私生子， 哦、 我照睇埋 ，OK 嘅。 系、okay、系、哦，喂喂喂，话咗唔准提我个私生子，你细声啲。呢嗱，我又细声啲啊。你想点啊？ 我想你以后唔好咁辛苦，翘埋对手啊，乜都唔好做。嗱，你依间两餸饭店啊，交俾我帮你打理啦，包你一年翻本。嗱，两年咧开八间分店。三年就抱两啊，仲少咗嘅。啊，四年啊买专营权啊，五年进军台湾区，六年上市，七年分拆再上市，八年分拆再上市咯。 得啦，我而家做得好地地，点解要好似你头先噏 一扎嘢？啲两餸饭，哇，水汪汪咩嚟？咁番茄炒蛋成撇嘢咁啊，哇哇突突，哇，仲有过嚟，你睇下呢个细路个头， 做咩拉条细路过嚟啊？ 嗰、那个，你睇下个细路个头，哇，你靠佢后面啊？ 点解佢成头插住啲鱼骨嘅？ 咪系咯，咪就系你两间。两餸饭铺头问题嘅症结所在， 我嘅铺头关佢个头咩事咧？佢个头又关我铺头咩事？ 你整嗰啲啊，你卖嗰啲两餸啊，有个咩梅菜蒸皖鱼啊，咁多骨嗱，嗰、那个客吐完啲鱼骨就吐晒落个细路个头。 哇！嗰、那个咩客？我、哦、嗰、那个电台嘅马小强啊，佢好衰嘅，周围吐痰嘅。哎呀，哎呀，有乜？其实啲皖鱼咪又喺街市买，有乜分别啊？ 你睇下人哋隔篱大三元嘅三餸饭一嚿皖鱼，平均啊84条鱼骨，你嗰条皖鱼咧？每嚿玩嘢143条鱼骨啊，失败，仲要卖28蚊，简直失败之中嘅失败。 你唔系真系数系嘛？ 喺呢个时候，我定一定神，个脑筋转咗一圈，我即刻决定先帮威哥重塑铺头嘅品牌，建立铺头嘅形象，就系 brand building。嗱，你用红色做你铺头嘅主色咧，就简直错晒 ，hopeless 啊！ 红色代表希望啊，太阳出来了啊 ，hopeless 咩啊咩？ 冇希望就真系咩希望？你梗系搞落去就挺黑米啦！嗱，依家我帮你做 management 同埋 marketing。 唔系吧？ Okay? 喂喂，咩名啊？你叫文哥啊？ 我叫系啊，蛇王文。 我系搵到啲钱噶，呢几年我仲换咗间大屋。买咗几部货运，我觉得我铺头而家几火啊！你知唔知？粉粉声冇乜问题啊！ 火系火，咪虚火嘛？ 虚火咩？ 食噶？ 喂，唔系、啊，个个都话我煮啲嘢好好食噶嘛？ 伟哥听我讲啦，咁就为你好啊！你估我得闲咩？嗱，时间关系，我有晒全盘计划噶啦！噔噔噔噔，睇下呢个咩嚟？ 一大碗饭同埋一大杯茶，咁咩意思啊？ 听住，即系大茶饭 ，Big Tea Rice。BGS girlfriend BGR brother oh my god 大茶饭 Big Tea Rice 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真的好劲啊好响端端啊不过文少啊得碗白饭会唔会斋得滞呢？ 斋得滞，可以加啲色水嘅嗱，一齐喺碗大茶饭上面加啲色啦， 加色。色字头上一把刀，专杀色狼，好啊，好咩？ 好噶，好啦，整色整水嘛，呢啲叫嗱，每份大茶饭又可以卖贵少少啦。 咁嘅大茶饭咧，有人买咩？卖唔卖得起钱噶？ 信我啦，我有晒全盘计划啦。嗱，听住，普通版大茶饭真冚价8.8。 一杯茶一碗饭。另外整色整水大茶饭贵少少，卖9.9。过两点下午茶时间卖6.6。不过杯茶同碗饭就梗系细翻啲啦。 啊，我终于明白迟仔文佢粒点子啦。呢招就系少林第八式。多啲嚟物啲手，亦都系武当入门嘅密室当三番有共通之处。吓，呢个傻仔真系对我几好、啊。但系原来佢真系知道我铺头呢排生意差冇乜景，关照我。好，黎文仔，我拖翻你、啊，我应承你，以后我争气做人啦。 嗯，你呢番说话真系令我好感动、啊、我好想行。 嗯，嚟搏喺我膊头 啊！好啊， 你系咪真系过嚟帮我噶吓、 啊？我梗系过嚟帮你啦。当我接触到威哥坚挺嘅眼神，我知道我哋已经成功咗一半。哎呀，大姨啊，我有点不舒服啊，你帮我落去睇铺得唔得啊？ 哦，得。喂，呢个威哥把声又 cam cam 地啊，不过咧单手啊洗米落水再洗米，哇，然后咧插嗰呢个电饭煲好正啊，成个过程好流畅，半点牙齿都冇，我俾9分呢。 其实我听到你讲嘢噶。 sorry， 点解会得9分嘅啊，大姨妈？ 啊，咁样嘅。因为咧，你擦嗰啲汗咧吓、啊，就滴咗落去个电饭煲嗰度嘅。 其实就唔系汗嚟嘅、啊，不过冇所谓啦。呢、啊這个女人对我咁留意，一举一动我明啦，因为我够差。 哦，威哥，多谢你咧，俾个机会啊，文仔啊，等佢有机会重新做人，贡献社会啊，威哥，请受小女子一拜啊。 咁就严重咗啦，阿姨妈，嗱、以后咁样，拍住膊头，我咧当你系我自己人吓。你有咩事呢我又揽埋你，好唔好？ 唔好揽过嚟，唔好控过嚟啊！喂，话如果我冇事嘅话咧，你啊会唔会都揽我咧吓？咁啊，定系啊，你会学埋嗰啲飞仔咁样啊，扎扎地地咁样嚟揽我？ 唔会啦，姨妈，你放心。你做咩啊你？ 我谂起又开心啫。 你食咗鲩鱼啊？ 系耶，好多骨。 我应承你，以后有饭齐齐装齐齐的啊！我负责装饭俾你，我俾大碗啲。 哎呀，唔制啊！我要大碗姨爷。 哎呀，都好啊！你追佢嘛？ 哎呀，好衰啊！真系我整人哋块面啊，威哥，我唔可以叫我最姨妈啫。 不如咁啦，以后唔叫你姨妈，叫姨婆啦。 吓？点解啊？ 唔系尊敬啲啊嘛。喂，嗱，姨婆有你同阿文仔帮手、啊，我觉得呢铺我终于翻身啦。大家唔介意嘅、今晚我哋一齐食餐大。大茶饭， 哎呀， 冇乜餸啊， 唔介意， 系得啲龙虾包心翅就唔介意啊， 哎呀，唔介意咧，系啦，我斩料，你介唔介意？ 唔介意，不如咁咧，斩只烧鹅髀 left hand side， 介唔介意啊？ 系啊，咩嚟噶 ？left hand side 啊，烧鹅髀左髀 ，but 唔系 left hand side， 系 left leg side， right？ right， 呢啱，我真系话冇乜介意，系啦，咁不如我哋就斩啦，好唔好啊？ 哎，呢段嘢都唔知写嚟做乜，讲完都唔知做乜。哎呀，讲多无谓啦，斩多只手俾咧。 好啦，叻唔叻晒啊？ 当我见到姨妈同威哥开始由眼神接触，发展到身体接触，再发展到肢体接触，我觉得好开心，好感恩，因为竟然无意中撮合咗一对璧人。我唯有匿埋一边，食住烧鹅髀，食完左髀。佢哋眼神又接触啦，我唯有又匿埋一边啦，默默咁再食埋只鸡髀，哇，仲有田鸡髀添，哇哇食到胃出血啦，喂喂喂，你哋接触完未啊？我哇喂喂，我唔掂啦，我一句声都冇出过，我哇真系唔减掂减掂。 我抬头望住个天空，我同自己讲，只要我努力工作，他朝我飞黄腾达。一定会照顾晒阿大姨妈、大姨婆、大姨咩嘅，照顾要晒佢咯。 哎呀，好衰嘅啫你啊！哎呀，威哥啊，唔好成日挂住抬头啦，好多人排队买饭啊。陈师奶啊，你食大茶饭啊？哎呀，老王啊，你又要食份大茶饭、啊？ 各位听众朋友，我相信大家只要有理想、有目标、再努力、再凭住坚毅不屈嘅精神，一定可以迈向成功嘅。一家人齐齐整整，品尝安乐嘅大茶饭。今日我踏出咗第一步，朋友差唔多1点钟啦。虽然听咗个唔知讲乜嘅故事，不过大家会起身抬起头问下自己，今日有咩 planning？ 仲要串错字添啊 ，planning， 你实掂嘅。 一瓣我做到散晒，辛苦都搏命挨，唔搏难免成身债，几大都保佢大。做嘢系靠效率快，气要壮力要大，搵钱讲精怪，使乜惊丑怪？最惊。佢地威晒，屋企几百样鞋，又好扮嘢系咁晒，顶要新车要大，系嘢越贵越想买，冇节制乱咁败，钱眼一尾晒，想威东新界 ，MBE 佢预卖，珠光宝气直头系够派，人人宁愿作大。有水佢当系神佛拜，皆因钱作怪，压得身世直头系放赖，逢人穷就胜赖，你也揽觉佢食鱼共蟹，样样系钱作怪。为一份我做到散晒，辛苦都搏命挨，唔搏难免成身债，几大都保佢大。做嘢系靠效率快，气要壮力要大，搵钱讲精怪，使乜惊丑怪？最惊冇命挨，珠光宝气直头系够快，人人宁愿作大。有水佢当系神佛拜，皆因钱作怪，压得身世直头系放赖，同人穷就胜赖，你也懒觉佢食鱼共蟹，样样系钱作怪，珠光宝气直头系够派，人人宁愿作大，你有水佢当系神佛拜，皆因钱作怪。人穷就胜赖，你也懒觉佢食鱼共蟹，样样系钱作怪，实在系钱作怪。 节目时间又要告一段落， 我系大姨妈， 大姨丈。 好耐冇即係聽阿天恩演劇啦， 好鬼正，我就好中意。 好鬼， 馬老師啊，串一串 planning 聽下。 planning 點樣？ planning 點 樣？ planning 頭先你 串 咗 咩？ planning 點讀啊？planning。 直至昨晚，我